轻飘的在狂舞，我要深埋心头想明知，却有种小的勇气，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。主呀主呀，我的骄傲放纵，主呀主呀，我为我纯净过人，任风吹任它动，会不迷失我尽头的掌握。哦，主呀主呀，我只叫我害怕，主呀主呀，我无所谓的懦弱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。是你吗？为了我一腔心狂，让我勇敢前行。是你呀，会给我一扇灯窗，让我让我无所畏惧。主呀主呀，我的骄傲放纵，主呀主呀，不悔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任它乱，会不灭是我尽头的掌握。哦，主呀主呀，我只叫我害怕，主呀主呀，我无所谓。 苏运莹的一首《野子》，在 KTV 里面唱这首歌的人都应该知道，这是一首听起来多么简单但唱起来多么难的歌。如果要是有人能够唱得好，绝对是可以赢得所有人的掌声的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们喜欢的歌是会变，以前单曲循环一首歌就是为了记住歌词跟每一个转音，如今呢，我们却更喜欢静静的听歌了。那不妨送上李健的一首《风吹麦浪》。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，曾打湿我眼眶。